莫测。 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我是美哲。在今天的资讯部分，我们将会关注到中消协报告双十一价格争议虚假发货平台问题最严重，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北京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压减率达到61.8%，欧莱雅集团发布说明，表示就双十一促销问题正在调查。那么在资讯过后呢，我们今天也是邀请了嘉宾来和大家聊聊啊，现在的乳制品市场。现在呢，其实市面上有很多主打高端牌的酸奶面世，咱们就来看看这个酸奶的价格，它都有哪些因素来左右，价格会不会直接反映它的营养价值呢？也欢迎听众朋友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在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也可以来和我们聊聊您买酸奶的时候都有什么样的偏好，您怎么去挑这个酸奶呢？欢迎您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好，首先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中消协报告双十一价格争议虚假发货平台问题最严重。18号，中消协发布2021双十一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报告显示，在10月20号到11月12号共计24天的监测期当中，日均收集到双十一相关的消费维权约89万条。消费负面信息主要集中在价格争议、虚假发货、平台问题等等方面。其中啊，价格争议多和预售定金和尾款相关，不少准备付尾款的消费者发现叠加上各种优惠之后，预售价格可能并非是最优惠的，以及啊，不同的直播间它的差价争议、直播带货和直接下单的差价等等。为此呢，中消协也提出鼓励并且引导电商平台及相关主体做深蹲练内功，寻找并且构建更具诚意、更少套路的商业模式。再来关注一下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18号，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鼓励企业培育公平竞争的合规文化，引导企业加强和建立境外反垄断合规管理制度，增强企业境外经营反垄断合规管理意识，提升境外经营反垄断合规管理水平，防范境外反垄断法律风险，保障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来看看交通运输部表示，14、15时期推进新能源车辆规模化应用，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18号，交通运输部印发综合运输服务14-15发展规划，提出提升绿色出行装备水平，推进新能源车辆规模化应用，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开展绿色出行的续航工程。 那么“十四五”时期要重点创建100个左右的绿色出行城市，引导大家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步行和自行车等等绿色出行方式，不断提升城市绿色出行水平。到2025年，力争60%以上的创建城市绿色出行比例达到70%，绿色出行服务满意率不低于80%。来关注一下二级市场方面的消息，沪深三大指数收跌，创业板指跌超1%。18号，沪深三大指数弱势震荡。那么截止到收盘，沪指下跌0.47%，报收3520.71点；深成指下跌0.9%，报收14579.17点；创业板指下跌1.09%，报收3383.91点，失守3400点。那么两市合计成交11243亿元，成交额连续20个交易日突破了1亿。两市板块多数走低，金融、医药、食品饮料等板块走势疲弱，军工、煤炭、有色等周期股走高，锂电池、稀土、风电等题材表现活跃。北交所开市3天，成交169.99亿元，新开户29.5万。11月15号到17号，北交所开市3天，81只北交所股票交易总体平稳，成交169.99亿元，累计新开户29.5万户，全市场合格投资者共计432万户。那么数据显示啊，68只未停牌的平移股票成交100.31亿元，10只次新股全都上涨，平均上涨了146.8%，成交69.68亿元。68只未停牌的平移股票开市3天内小幅盘整之后，股价也是逐渐的企稳回升，日均换手率为3.18%。业内分析人士表示啊，一方面次新股依旧保持了一定的交易热度，第一天因为市场热情导致的高溢价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消化，当前大部分次新股预计正处于阶段性底部，良好基本面支撑股价走势。另外一方面呢，北交所整体预期向好，未来专精特新领域存在着较多的结构性机会，整体而言，公募基金、私募基金正在加速和积极布局北交所新能源、生物医药、互联网、消费升级等等方向。咱们再来看看北京方面的消息，北京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压减率达到61.8%。17号，北京市政协举行双减工作情况通报会，北京市教委主任刘宇辉介绍说啊，北京市稳妥推进校外培训机构压减转型，机构数量大幅压减。治理之前，北京市原有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一共有1428个，那么截止到11月15号，已经压减到了545个，压减率达到61.8%。此外呢，截止到10月22号，北京市原有的1016个线下无证培训机构已经全都动态清零了。目前全市215家线上无证培训机构已经清理到了50家，压减76.7%。最后我们再来看一条企业方面的消息，欧莱雅集团发布说明，表示就双十一促销问题正在调查。欧莱雅集团18号发布了关于巴黎欧莱雅安瓶面膜双十一促销机制以及对薇娅和李佳琦声明的说明，对双十一促销机制过于繁琐复杂而给消费者带来的困扰表示歉意。 欧莱雅集团在声明当中表示，这次出现部分消费者在预售后以较低价格拍下商品，是因为叠加使用了多种平台和店铺的优惠，享受这些优惠是需要单笔订单凑单达到一定总价格门槛的。同时呢，平台系统会自动将符合条件的优惠叠加平摊到活动商品上才能享受。目前欧莱雅集团已经成立了事件专项小组，将和政府相关部门一起积极了解澄清并且处理消费者的相关问询和需求，并且将在综合全面考虑所有相关消费者的不同情形之后，在保障所有相关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提出能针对所有相关消费者的妥善解决方案。好的，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和千龙网。主持人美哲代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邀请了嘉宾来和大家聊聊现在的乳制品市场，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来和我们聊聊您买酸奶的时候都有什么样的偏好，您怎么挑酸奶呢？欢迎您持续和我们互动交流，咱稍后见。 CPI PPI PMI 这都什么呀？ 理财产品这么多，我都挑花眼了，怎么买呀？ 看不见的手每天如何操纵我们的日常生活？ 答案哪里找？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我是美哲。不知道朋友们在逛超市的乳制品区买这个酸奶奶酪的时候，有没有关注一下各个品牌的价格哈？那我们就以酸奶为例，其实很多超市的货架上，它的酸奶品种是琳琅满目，让人看花了眼，而这价格呢，也从2块钱一盒到十几块钱一盒不等。记者就做了一番调查，他在某大型连锁超市看到了大约70-80种酸奶，而这种酸奶呢，多数都是小包装、小盒或者是袋装最多，大包装的桶装酸奶其实数量并不多。而这桶装酸奶其实卖的也是相对最便宜，一桶1公斤的某牌天然酸牛奶促销价呢是9.9元，这样算一下，每100克还不到1块钱。而精美小盒包装的酸奶种类就特别多，有什么果粒的、咖啡的、燕麦的、灵芝的、零糖的、零添加的，还有日式的、丹麦式的、老北京的等等等等，这个价格呢也是高低不一。价格比较高的某牌的纯酸奶130克卖到7.6元，而这配料表非常的简单，只有生牛乳、嗜热链球菌、保加利亚乳杆菌。而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另一款老酸奶139克卖到3.8元，除了有这个生牛乳、嗜热链球菌、保加利亚乳杆菌之外呢，还添加了白砂糖、明胶、果胶、黄原胶，一共8种配料。当然还有更贵的酸奶，有135克卖到15.7元的，还有80克就卖到15.3元的。这其中不少高价酸奶其实现在也都是网红产品，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青睐。那我们如何看待目前市面上出现了越来越多主打高端牌的酸奶，这个酸奶的定价它究竟有哪些因素来左右呢？今天我们也采访了北京商业经济学会的副会长赖阳，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赖阳老师的介绍。 首先还是想问问赖阳老师您是怎么看待目前市面上出现了越来越多主打高端牌的酸奶，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是两个方面原因。一个呢是现在消费升级的需求，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消费者他对消费产品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虽然都是酸奶，成分似乎差不了太多，口味上一些消费者感觉呢可能差别未必是特别明显的差距， 但是呢，减少了各种添加剂，用更好的原料，那么呢，保障更好的品质的食品的安全，这是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追求。所以呢，他们愿意为这种品质的提升呢多付费。第二个呢，是从企业盈利的角度来考虑，这个低端的产品呢，在价格战当中啊，竞争的非常激烈，实际上企业的利润呢，已经非常微薄了。但是如果呢，能推出一些高端产品呢，跟厮杀在一片红海中的低端产品相比的话呢，虽然也有人在做高端产品，但整体上呢，因为对原料的要求高，对保质期的要求高，对整个冷链物流水平的要求高，对企业生产能力、市场响应能力都提高之后呢，这个产品啊，这个进入的门槛提高了，所以相对呢，竞争对手就少了。而与此同时呢，既然是相对的品质更好的产品，消费者又愿意为这个高品质付费呢，它的利润的增长的空间也提升了。所以企业就想推一些这个价格呢高一些，利润呢回报更可观一些的这个高端产品。这既是呢消费需求导致企业这个往高端产品开发的意愿增强了。也是呢，企业呢，实际上随着整个生产、市场、物流和销售能力的提升呢，使得这类产品呢，在市场上呢，大规模的推广呢，也更具备了可能性。 嗯，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分为两个层面来考虑啊。一个层面就像赖阳老师讲的，我们从企业盈利的角度去考虑，相对来说价格高一些的酸奶，其实我在盈利方面还是有空间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从消费者的需求端来考虑，现在的消费者在进行这个选购的时候，越来越考虑到品质化的追求，所以这些高端的酸奶它也是有市场的哈。那我觉得下面我们要聊这个问题，就是您觉得现在酸奶的定价它究竟是由哪些因素所左右的？比如说原料成本的价格，还有供求关系，都是怎么样去左右酸奶的定价的呢？ 供求关系在这里呢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嗯， 但是另一方面呢，成本中呢原料呢，我觉得是重要的内容。但实际上呢，它还包括整个的这个商品运油的一系列的成本。这里成本包括什么呢？比如推出高端产品之后，它可能保质期会更短一些，那相应的可能对这个物流效率的提升，对卖场销售的效率能力的要求，保质期没销出去的这个出现损失的这种风险的这种考虑等等呢，它都要折算到定价当中去。 嗯， 所以呢，这个价格呢上升呢，既是企业啊可能把利润呢提高了，另一方面呢，其他方面的这一系列的成本也提高。我们都知道，酸奶里如果是用这个就是奶粉还原的，那成本肯定低啊。但是你要鲜奶，那成本就要高很多了。 生牛乳就要高一些。 哎，对，然后你这里面如果是添加了很多添加剂之后呢，有可能从保质期上更长的时间不容易这个变质，可以销售时间更长，在这些方面考虑呢，成本就会节省很多。如果不加添加剂呢，对于它的工艺的要求，对于它的这个密封程度的这个要求，对于它的这个运输的条件的这种要求， 冷链物流啊，都是成本。 所以不能简单看鲜牛奶和这个还原乳之间它的这个成本上差多少钱，然后添加剂这个大概的成本差多少钱，实际上不能直接这么来算的。 那我们刚才还提到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供求关系其实很大程度上也在左右这个酸奶的定价。那赖阳老师，您觉得现在这些高端酸奶啊，我们刚才在前面的新闻当中也提到了，有一些品牌甚至80克还不到100克它就卖到15块多。有一些消费者就说，哎呦，现在这个酸奶感觉都有点喝不起了，怎么这么贵啊？您觉得目前市场上这些酸奶存不存在价格虚高的情况？或者说未来这些高端酸奶随着竞争者越来越多，它的价格是不是有一个下探的空间？ 价格呢，就是说肯定会有一些个变化的空间。为什么说变化空间不仅仅是下探空间呢？ 嗯， 它会有这么两方面的变化。一个呢，就竞争者增加之后， 那相应的呢，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了，同等品质的产品，那么大家呢就会尽可能的降低价格来进行竞争，这是必然的，因为这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开放的市场，谁都可以来做，虽然有技术进入的门槛，但是没有非常高硬度的这个其他竞争对手无法进入的这种的， 就没有壁垒， 垄断性没，对，不是一个垄断性的一个产业。所以这里的只要是价格如果是利润率极其高，那么一定是成千上万的人会涌进来做，直到这个价格呢大家一算账啊不是那么好盈利的，这个投入才会减少。所以这个价格如果说某些品牌的价格极其的高出普遍的这个利润水平，大家都会竞争，这个价格一定会下降。但是为什么说是双向变化呢？企业竞争中还会去进一步的去研发探索开发更多的新型产品来获取更好的收益回报，跟竞争者拉开差距，就一定会推出更好品质的更高端的产品。这更高端的产品有可能呢价格比现在的高端的一些个酸奶的价格还要高，但是呢它的品质更好的前提下呢仍然会有人愿意为这个高品质呢来买单，所以呢仍然有销售的这种空间。所以价格呢实际上呢一定会变动的，但并不一定呢往下走打价格战。那么说这个价格那么贵消费者谁买啊？价格现在贵了，但是这个企业能推出这个产品而且能持续的推出，不买的人觉得价格贵了，但是有相当一批消费者认同这个价格的消费，他认为物有所值，消费者会有不同的这种偏好的，所以一定会拉开落差的。至于消费得起消费不起呢，对于民生保障的一些牛奶的产品的话呢，这个市场供应的非常多，它是完全有替代消费的，而且呢并不是说有了高端的酸奶之后低端酸奶就完全在市场上销声匿迹了，仍然在市场上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觉得这个高端的酸奶产品的价格高的消费者实际上呢并非因此失去了消费的能力，而是可以他选择呢其他的价格便宜的产品来进行消费就行了。实际上它是一个消费逐渐拉开分级的这么一个过程，不同对品质要求的消费者，不同消费能力消费者选择不同品质产品的过程。所以不能说有了高端的产品说我们就消费不起了，我觉得这个观念呢不对。原来没有这个产品的时候你消费的是这个便宜的酸奶，那么现在有了这高端产品你仍然可以消费便宜的酸奶， 我们 的 选择更多了。 哎，对，它是不冲突的。 哎，就像刚才赖阳老师所分析的，其实大家现在去逛逛超市商场就会发现这些酸奶品牌其实做的越来越细分，越来越多元化，就像有这种有果粒儿的，有什么燕麦的，零脂零糖的，什么日式的，丹麦的，老北京酸奶，现在大家能够买到的品牌，能够买到的种类非常多，当然这个定价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多元化的，无论您是追求高品质啊，高端一些的酸奶咱有，但是主打亲民的性价比高的酸奶大家也可以在市面上去买到，只不过不同的人群，不同消费理念的朋友，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购酸奶。当然我们说随着这个市场竞争以后越来越激烈，这对于整个市场的发展其实也是有好处的，这些良性的竞争也可以促使企业设计出制作出越来越高品质的乳制品哈，其实也是提升了我们的生活品质。好的，非常感谢赖阳老师的介绍，谢谢您。 好的，再见。 那么以上呢就是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赖阳给我们带来的介绍，我们聊了聊为什么现在市面上出现了越来越多主打高端的酸奶，包括这个酸奶的定价它一方面由成本左右，另一方面呢是由供求关系来决定的。那我们今天也在听听 FM 平台上设置了一个互动话题，来请我们的消费者啊，我们的听众朋友聊聊您平常买酸奶的时候都比较关注哪些层面，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用户8216说，我买酸奶的时候会先看一下酸奶的类型，比如它是酸乳、发酵乳、风味酸乳还是风味发酵乳。当然我一般会选择酸乳，就是酸牛奶哈，酸奶。然后呢我会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储藏条件和营养成分。一看您就是非常细心的一位消费者。当然还有很多朋友这个理念都是尽量选择添加剂比较少的，比如2767就说我觉得食品吧还是添加剂越少越好一些，如果添加剂过量 会不会对身体产生一些影响呢？包括515也提到说我会选择零添加的酸奶，8398也说了买酸奶尽量选择那些添加剂少的吧，越少越好。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啊是特别喜欢咱们北京的一些牌子，在这儿就不提了啊，但是大家都是忠实的这个消费人群。像燕林姐提到了我会比较关注它的品牌和口感，提到品牌的其实也有其他的很多朋友啊，自己会比较看重一些大品牌，觉得大品牌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当然还有一位朋友叫做依云，他提到了我觉得酸奶的价格是不是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呢？我觉得您提这个问题非常好啊，贵的酸奶它一定就营养价值高吗？不同的人群又该怎么样去挑选合适的酸奶？这个酸奶的配料表咱该怎么看呢？下面的时间咱们就一起再来听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食品营养与安全系的副教授范志宏老师的介绍。 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事情，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在一个发达的市场，大家都会开发一些新的产品，以便获得比原来常规产品更加多的利益。如果说它这些产品呢是营养价值比较低的，那么这个方向就不对。从我们健康的角度来讲，我们希望乳品企业能够开发出更多健康的分数比较高的，营养素含量比较高的，可以给我们那些对健康比较敏感的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至于价格呢，它是一个市场选择的结果，如果你价格不合理，消费者不接受，这样的话呢，它也不可能是长久的。开发健康产品，它是有比较明确的目标人群，而这些人群呢，一定是非常注重生活品质，注重自己和家人健康的这样一些消费群体。一般来讲，它具有较好的经济实力，不太愿意去购买最经济档的产品，他希望呢通过额外花的钱买到更好的产品。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买的产品的价格呢应该会高于市场的平均价格。另外一方面呢，这一类的产品它的成本肯定是要提高的，首先呢是它需要用较好的奶的原料，然后它需要有研发的成本，比如说你要往里面放一个特殊的菌种，这个菌种它也是经过多年研究具有某种功效的，而不是说我随便选一个菌种就可以用的。然后在减了脂肪啊或者减了糖之后，还要让它有一个较好的口感，人家也是需要做实验的，那可能它也需要投入一些研发的专家呀，需要做很多前期的研究，同时呢它要把这个新产品告诉老百姓，让消费者知道我现在出了个新东西，让超市去接受，去放在一个比较明显的位置上去推广， 要去做营销哈。 这个营销的成本也是不可忽视的。另外我们要想到这类的产品它因为是小众的产品，能不能做出来全部卖出去，有没有可能到了保质期结果还没卖掉，这个风险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开头卖的稍微贵一点，这个事情可以理解。如果说它的消费的群体逐渐逐渐的扩大了，需要的人越来越多，那必然其他的厂家就会跟进，同类的产品越来越多，通过市场的竞争呢，应该这类产品的价格就会逐渐的下降。比如说当年第一家厂家出了老酸奶的时候，那卖的也是相当贵的，后来用不了半年一年的时间，其他的厂家全都推出了老酸奶产品，就落到平均价格了。这个就跟我们中学所学的那个经济学基本的规律是一样的。 当这个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候，价格还是有下探的空间哈。我们看到配料表上很多高端的酸奶反而那个配料表特别的简单，你发现有生牛乳，然后有这种什么嗜热链球菌呐、保加利亚乳杆菌，可能就没了。精简原材料的同时要保证口感，这就需要在工艺上得下功夫，这也是企业的一个成本。当然任何一个新产品的推出，在刚刚面世的时候可能这个价格也是偏高的，这也是由市场的一个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哈。那下面说回到营养学的这个问题，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析分析，那这个食品的价格和它的营养价值有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呢？高端的酸奶它一定营养价值就高吗？ 这个问题呢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讲。 一方面就是高端酸奶的营养价值的整体情况是比较好的，它的蛋白质的含量比较高，它的钙的含量就比较高，因为在牛奶当中以及酸奶当中，这个钙跟牛奶的蛋白质它是相伴而存在的。同时呢，由于它的原料是比较浓的，所以说里面其他的维生素啊这些含量也都相对的会稍微的高一点。然后它如果减了糖之后呢，等于把糖的那个 7%、8%、10% 那个份额给省了，它等于说原料又增加了一些，它的浓度大了，那它营养素的含量相对也会稍微的上升一点。 嗯， 如果说它再把脂肪减一些之后，那它的蛋白质所占的比例就更会提高。所以说高端产品总体来说它的营养质量是比较好的，但是你说它这个营养质量好，是不是它的钙含量就增加了100%？它的蛋白质就增加了几倍？那是不会的。所以呢，如果你要是想降低成本，你说我喝普通的酸奶便宜的嘛，我就喝两瓶，是不是能够相当于那个高端酸奶一瓶呢？那肯定没问题，甚至还有富裕。但是话说回来，另外一些高端消费者他的思路是这样的，我这个胃是有限的，那我应该用最优质的产品来填充我的胃。假如说我喝两瓶，我能得到更多的蛋白质和钙，但是我也得到了更多的脂肪啊，更多的糖啊，而且它体积也更大，我胃喝不下，那个热量高了我还会长胖啊。所以呢，不同的人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市场就是这样，他给不同的产品都提供了生存的空间，这是因为消费者的想法就是不同的。 嗯， 我们没有必要非得让消费者统一看法，说你必须去买高端的，那些蛋白质含量最高，糖含量最低的，也没有必要跟他们说你没有买高端酸奶好像你生活质量就差了。他们按照自己的健康生活的基本原则，有些人愿意多喝一点，有些人愿意少喝一点，是吧，都是可以的。 可能食品的价格并不能完全的和它的营养价值去画上等号。 对对， 但是 它还是有一点规律可循的。营养成分跟它的价格本身没有什么绝对的必然的联系。 嗯， 如果说营养成分低就该卖得很便宜，那这么说你买那些蛋糕也好还是买可乐也好，你是不是就不用付钱了？你不是一样还是要付钱的吗？ 嗯，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我们现在时代发展到这个地步，消费者健康意识都增强了，所以呢，他们就开始更愿意为健康而付钱了。在此之前呢，人们可能是愿意为美味而付钱，不健康没关系，只要好吃我也愿意花钱。现在呢，大家认为健康对我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有一部分人尤其这种意识很强，比如说那些健身人群，健身人群说我一年都花了20000块钱去做健身了，如果我的饮食没有搞好，我这个健身的汗白流了，钱也白花了，那我的损失是很大的，是不是？所以我愿意为了更健康的食品来多花一点小钱。 哎，这其实也反映了我们消费者现在在购买的理念上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越来越向着品质化的一个要求去选购这些乳制品。那您觉得现在这些比如说高端的奶酪啊，高端的酸奶啊，这些乳制品它未来的一个市场前景会怎么样呢？ 因为我不是做消费研究的，所以我只能说从健康角度去理解，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去理解。我相信打健康牌的产品未来将会有一个蓬勃的发展，这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消费者认识到食物的质量跟他身体健康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过去人们认为食品都差不多呀，鸡蛋就是鸡蛋，牛奶就是牛奶，还能有什么区别呀，还能玩出什么花样啊。那么现在大家发现东西跟东西是可以不一样的，食品的市场是可以细分的，那么我的一些特殊的需求是可以通过购物来得到满足的，那么必然就会有越来越多适应一些小众消费者需求的产品问世。 嗯， 企业可能会发现要改变工艺啊，改变口味啊，其实它的探索的空间是有限的，但是在迎合不同人群的特殊需求方面，在健康的说法的方面， 它可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随着我们健康知识的增长，以及一些研究的新闻，对消费者的宣传教育，就可以培养出来消费者的一些特殊的要求，而企业呢，它可以快速的去满足这种要求，这样就使得它的产品开发呢，又有了新的动力和活力。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发展方向。我们不应当说，哎呀，这个奶制品有了特别贵的，就要打击它一下。应该是鼓励他们为了改善居民的健康，多开发一些新的产品。其实这个方向是没有错的，是不应当被否定的。我们需要保证的事情是，那些普通大众的，可能对价格比较敏感的大众的需求，一定是要得到满足的。不能说我就只做高端的产品，那些便宜的东西我就都不做了，所有的东西换一个概念就涨价，那么那些消费能力没有那么强的消费者就会被剥夺呀，就等于是变相的涨价呀。 嗯， 所以我认为呢，市场应该是全面的市场，它的产品的价格可以拉得大一些没有问题，但是你那些普通的产品，基本的产品，价格在比较低端的产品，也必须保证它的营养质量和食品安全质量。 嗯，就是我们希望整个乳制品的市场是可以百花齐放的，既有主打高端的酸奶，也有这些比较亲民的平价酸奶。当然其实这也是并不冲突的，每一种品牌的酸奶它针对的消费者人群也不完全一样，大家在挑选酸奶的时候可能会根据自身的一个要求去选择。那么在企业对用户进行画像分析之后，你会发现这些企业是很敏感的，他们能够很敏锐的去捕捉到这些市场的需求，去扩充自己的产品线。当然我们现在特别希望，毕竟这些乳制品它是入口的东西，是食物，所以无论如何它在安全方面，在营养方面还是要提供可靠的保障。 对， 嗯， 对的，对对对。其实国标已经规定了，比如说酸奶它的蛋白质含量必须是多少，比如说像风味酸奶它的蛋白质最低也得达到 2.3%。所以说低端的产品呢，它也不是没有营养的，它只要达到国标的基本要求就可以了。但是国标没有规定你这个产品一定要达到 3.3%， 那有些产品它就是达到一个很高的值啊，它可能 3%， 它可能 4%， 甚至更高的 6% 的都有啊。那那样的产品呢，它卖出溢价来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其实正好说到这儿，再请范老师给我们普及一下，咱消费者在买酸奶的时候，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包括不同的人群怎么去选，包括那个配料表，咱究竟应该怎么去看比较合理呢？ 我认为消费者在选购食品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弄明白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如果说你不考虑价格因素，你就是考虑它的营养质量，而且你确实是一个需要控制糖啊，或者是需要控制脂肪的这样的人群，那你完全可以花高价去买那些低糖或者低脂的产品，高蛋白质的产品。但是如果你身体很健康，你也不胖，你也没有三高，你也没有在练健美，只是说想得到里边的 B 族维生素啊、钙啊、蛋白质，那你也不妨就买比较基本的款。如果说要是有一些特殊的疾病的需求，那可能你会受到限制，没有受到限制，那么你也可以按照口味的喜好去买那些味道更好吃的酸奶。我们没有必要说哪个产品就是好，哪个产品就是不好，只要它符合食品安全的标准，符合营养的基本的标准，它面向某一类消费者都是可以的。消费者也是不必跟风，别人都说要那个完全无糖的酸奶，但是我自己不一定完全无糖啊，我身体没有毛病，我一天就喝那一小杯酸奶，添加糖的量也没有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规定的那个量啊。比如说我们要求每天最多是不能超过50克的添加糖，最好是不超过25克。那在25克的限度里，你喝200克的加糖酸奶是没有问题的。配料表里边所写的做酸奶有一些配料是基本款，没有就基本不叫酸奶了。 嗯， 比如说牛奶是必须有的，发酵的菌种是必须有的，这里包括保加利亚乳杆菌和湿热链球菌。在此基础上，你可以再加其他的有益的菌种，比如说你可以加各种各样的双歧杆菌呐、什么嗜酸乳杆菌呢、还有其他一些经过特殊选育的菌种，这些就属于额外添加的益生菌。但是对于酸奶而言， 额外添加的益生菌呢，对于大部分人不是最重要的考虑，因为这个产品通常没有给我们承诺有多少活菌在里边。这些特殊添加的益生菌必须达到一定的活菌数，它才能够起到相关的保健作用。个别的产品它会告诉你，我这个酸奶里保证有多少多少活菌。像这样的产品它的价格一定会比较高，因为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包括对咱们的储藏方式也会有一定要求吧。像很多的酸奶其实它要求都是冷藏饮用会比较好一些。 对， 对， 对，凡是承诺活菌这样的产品，你千万要记着全程冷链，绝不能把它随便放在室温下，这样的话它的活菌的下降速度会比较快，你就白花这个钱了。 非常感谢范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和分享。我们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现在市面上出现了很多价格比较高的高端酸奶，其实这也是市场需求的一个必然选择了。有很多对生活品质有追求的朋友选择去尝尝这些高端的酸奶，当然这个酸奶的价格和它的营养价值并不是完全挂钩的。如果说您想去买这些亲民的啊平价的酸奶也完全没问题，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每天我们的热量摄入，包括我们营养素的摄入，咱可以多喝一点，这完全也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的，可以的，对。 以后大家在买酸奶的时候，也不妨仔细去看看配料表，这样根据您的需求去购买酸奶就更加的科学一些。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两位嘉宾的分析啊，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今后在买酸奶的时候可以多一些科学，多一些理性，少一些盲从，能购买到适合您的产品。就像飞鱼洒清晨说的，希望咱老百姓咱消费者付出了高价，我们愿意为高端酸奶去买单，但是也能够真正得到高端酸奶的营养价值，而不仅仅是卖出高价哈。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财富新动力的全部内容了。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节目回放。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整点快报，我是主持人美哲。那么下周一早上9:15，咱不见不散。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ght,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Together for sharing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温泉都盛开。Together for sharing future。Yeah.